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二集《堕落街头牌二》。定格两秒，温一凡收回视线，往女厕的方向走去，找了一间隔间，他把毛衣脱掉，里头只剩一件贴身的打底衫，所幸是隔了层毛衣，没被打湿多少。温以凡抱着毛衣走到洗手台，用纸巾沾了点水，勉强把身上的酒水擦干净。大致处理好后，温以凡走了出去，余光瞥见走廊处站着个人，他下意识看过去，脚步一顿。男人斜靠墙，嘴里咬了一根烟，眼睑懒懒耷拉着，神色闲散又淡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他的外套已经脱了下来，就这么松松的被他拎着，身上只剩一件黑色的 T 恤。距离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了6年，不确定他有没有认出自己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该不该打声招呼。挣扎了不到一秒，他低下眼，干脆装作也没认出来，硬着头皮继续往外走。暗色简约的装修风格，大理石瓷砖上的条纹不规则地向外蔓延，倒映着光。在这儿还能听到女歌手的歌声，很轻，带着缠绵和缱绻。越来越近，即将从他旁边走过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似有若无地冒出了一声喂，听起来懒洋洋的。温以凡停了下来，正要看过去，毫无防备，桑延倏然将手上的外套兜头扔了过来，遮挡了温以凡大半的视野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立刻伸手扯下，有些莫名。桑延仍未抬头，低结把烟掐灭在旁边的垃圾桶上。两人谁都没有主动说话，似乎过了很久，实际上也不过几秒的光景。桑延缓慢地掀起眼皮，与温以凡的目光对上，眉目间带着疏离。他说：“谈谈。”好些年没见，从最后一次见面至今没有任何联系，淡薄到让温以凡几乎要忘了这个人的存在，但也记得两人的最后一次对话并不太愉快。他们并不是能让他在看到自己狼狈糟糕时会过来慰问帮助的关系。温以凡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方认错人了，但脑海里又浮起了另一个念头，也可能这几年桑延逐渐成熟，心胸变得宽广起来，早已不把从前那些事情当回事，不计前嫌，只当是再见到老同学时的客套。温以凡收回思绪，把外套递给他，眼里带着疑惑和询问。桑延没有接，目光从他手上掠过，而后他淡声说，他是这家酒吧的老板。温以凡的手定在半空中，反应有些迟钝，一时间也不太清楚他这话的意思是在自我介绍，还是在炫耀他现在混得如此之好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出人头地，当上了老板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温以凡居然还分心，神游想起了钟思乔的话。他说，这酒吧的老板可以说是堕落街头牌了。视线不免往桑延的脸上多扫了几眼，乌发朗眉，瞳仁是纯粹的黑，在这光线下更显得薄凉，褪去了当年的桀骜感，青涩的五官变得硬朗利落，身材高瘦挺拔，一身黑衣也没有敛住他的轻狂傲慢，自意而又金贵。说是头牌，似乎也名不虚传。桑延又缓缓吐了两个字，将他拉回了神。他说，姓桑。 这是在告诉温以凡他的姓氏，所以就是没有认出他，在自我介绍的意思。温以凡明白了情况，平静地说道：有什么事吗？桑岩说：很抱歉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失误给您造成的困扰和不便，您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告诉我。另外，您今晚在店内的消费全部免单，希望不会影响您的好心情。桑岩一口一个宁字，温以凡却是没有听出有几分尊敬，语气仍像从前一样，说话像是在敷衍，懒懒的，听起来冷冰冰又欠揍。温以凡摇头，客气道：不用了，没关系。这话一出，桑岩的眉目舒展开来，似是松了一口气，可能是觉得温以凡好说话，他的语气也温和了一点，颔首留下一句：那先失陪了。话毕，他收回眼，抬脚往外走。温以凡的手里还拿着他的外套，下意识地喊道。桑岩回头对上他视线的同时，他忽然意识到他们现在是陌生人，言字就卡在嗓子眼里不进不出。脑子一卡壳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，气氛寂静到尴尬，慌忙无措之际，空白被刚刚神游的内容取代，浮现起两个字眼。温以凡盯着桑岩的脸，慢一拍似的接上：偷拍。四目对视，世界再度安静下来。在这几近静止的画面中，温以凡似乎看到桑岩的眉心微不可察地跳动了一下。他刚刚说了什么？桑头牌？桑头牌？温以凡的呼吸停住了，差点维持不住表情。他完全不敢去看桑岩的表情，抿了抿唇，再次把衣服递向他。你的衣服。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跟他以往的做法一样，当没有觉得不妥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直接将这一段小插曲给略过。但桑岩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撇头缓慢地重复了一句：桑头牌。温以凡假装没有听懂。什么？沉默片刻，桑岩看他有些诧异，仿若才明白过来。他脱腔拉调的啊了一声，唇角微弯，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。他说：抱歉，我们这儿是正经酒吧。这言外之意大概就是，我自知是角色，但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服务，请你自重一点。温以凡想解释几句，又觉得没有办法解释得清，他暗暗吐了口气，懒得挣扎，反正以后不会见面了，他干脆破罐子破摔，顺着桑岩的话惋惜道：是吗？那还挺遗憾。桑岩的表情仿佛僵了一瞬，却像是他的错觉。温以凡眼一眨，就见他的神色依旧古井无波，毫无变化。他没太在意，礼貌性地笑了笑，再度开口提起：你的衣服。桑岩仍然没有要接过来的意思。接下来的十来秒，温以凡诡异地察觉到桑岩盯着他嘴角的弧度，眼神直白而又若有所思，就这么停住。他说：穿我的衣服。桑岩顿了顿，忽地笑了，问道：不挺开心的吗？啊？桑岩不正经地挑了挑眉，话里多了几分了然，仿佛在给温以凡台阶下。他说： 虽然我不太清楚，但我本人好像比这酒吧出名，拿回去当个纪念吧。他真这么说的？钟思乔再三确认，爆笑出声，哼，牛啊，他怎么不直接说让你拿回去裱起来呢？他就是这个意思，温一凡慢慢地说道。钟思乔忍着笑，象征性地安慰了几句，别太在意，可能这种情况太多了，桑岩就直接默认你来这里是为了看他。你把咱俩来这儿的目的忘了？啊，不是嫖吗？看这个字怎么配得上他的言行举止？钟思乔又开始笑，温以凡也笑说，行了，你悠着点，等他走了再笑，他还坐哪儿呢？此时吧台前的高脚凳已经坐满了，桑岩站在最边上的位置，他端起桌上的透明杯子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酒，表情从容自在，像个纨绔不羁的大少爷。见状，钟思乔总算是收敛了。恰好把酒水弄洒的服务员过来了，这服务员是个男生，年纪看着不大，脸上还带着婴儿肥，他手端托盘，动作谨慎地上了酒，而后把刚刚温以凡付的钱返还，压在夹着小票的文件夹板下面，说，这是您的酒。温以凡看着钱问道，这是？没等他问完，服务员连忙解释，神色略显不安，他说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的错，老板已经交代下来了，您这桌免单。温以凡这才想起桑岩的话，一顿下意识就是拒绝，啊，没事，不用，钱拿回去吧。服务员摇了摇头说，除了这事儿，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叫我。他的态度很坚决，温以凡也没有坚持，他拿起放在一旁的外套说，啊，我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在走廊捡到了这件外套，可能是哪个顾客不小心落下了。服务员连忙接过说，好的，谢谢您。等他走后，钟思乔朝他眨眨眼，问他怎么回事。温以凡简单解释了一下，钟思乔瞪大眼，那他都这么说了，你咋还要给钱啊？温以凡抿了一口酒说，人开店也不容易，没必要因为这点事儿就拿他几百块钱。钟思乔就说，你怎么还担心富二代创业苦，这少爷有钱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不过他还真的不记得你了呀。温以凡合理推测，应该是没有认出来吧。没认出来？钟思乔觉得荒唐，脱口而出，不是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？名字里有个凡，就真的觉得自己平平无奇了？温以凡差点呛到，无言又觉得好笑。你这语气，我还以为你在骂我呢。也难怪钟思乔会觉得这回答不可理喻，因为温以凡是真的长得漂亮，跟他温和的性格完全不符，他的长相极其妖艳，漂亮到带了攻击性，那双狐狸眼像是来勾人魂的，眼尾略略上挑，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，坐在这暗沉的酒吧里，像是自带光一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